师傅，我们继续我们的采访。在我们东北家乡，有这么一件事情，三个人，有两个人呢，其中两个人呢，他们俩抓了一条蛇，然后呢就是炖着就吃了。后来呢，他们吃的过程当中来进了一个人，一定让他吃这个蛇肉，他就不吃。他说：“那我就喝口汤嘛。”只喝了两口汤，结果师傅，后来这个人就是喝汤的人，他自己被火烧了，他儿子也疯了。后来他儿子疯了以后呢，他就说，他儿子从他儿子口中说，他说是那条蛇附体的。然后他就说那两个人都死了，怎么死的？失去了方向，两个都是车祸死的，方向盘，还有一个是说让他整个一个视线给他就蒙蔽了他的眼睛，所以两个人出车祸。在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说，我们在想哈，就是说吃蛇，然后抓蛇那人，他们俩有这样的报应，我还能理解。那吃喝只喝了两口汤，他的儿子也有报应，他有这也报应这么惨，我就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呢，师傅？ 这种情形呢，应该是，这个人跟这个蛇过去的时候，一定有冤仇。要不然他怎么会附在身上，他怎么会找他的麻烦？应该说是冤有头债有主啊，他找了个傻的人，那两个没话说啊。这个人只是吃尝一点汤，而且还不愿意，被逼着吃的，这个决定是过去生中有冤结。 哦，过去。 哎，我们凡夫不知道。 哦。 所以果必有因，因必有果。因果是分不开的。从果上我们看因，从因上看果。 那师父，有同事跟我探讨一个问题，他说：“你说不杀生，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假使说有一个动物正在要吃你的小孩或咬你的小孩，你要不要杀他？这边是你的孩子，这边是动物。您说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师父？” 当然是救孩子为第一。 嗯。 但是最重要是把他赶走，不杀他。 哦，那怎么赶走呢，师父？ 能赶走啊！你有能力杀他，就有能力赶走啊。 哦。 对。杀是最后的手段。 哦。迫不得已是吗？ 不 是， 不错。 对。那我听人说，吃什么动物就有什么样的性，说吃牛肉就有牛性，吃驴肉就有驴性。 对， 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有道理。 哦。 伊斯兰教讲究这个。 哦。 哎，所以伊斯兰教的时候，凡是性情不好的动物，他都不吃。 哦，性情不好的 动物。对，他选择。所以我是从他那里得到一点经验的，以后我学佛的时候，我觉得佛家这个圆满，世间一般人懂得卫生，可是人有心情，吃东西的时候对心情有影响。你比如说这个，佛法里面的五荤，大蒜，葱，韭菜，洋葱。浇头，这个是我们中佛门讲五荤的，五荤或者是草头啊，是蔬菜 啊， 不是肉食 啊， 这五种东西，心情不好，生吃，容易动肝火， 就 发脾气， 熟 吃，容易引起这个荷尔蒙啊，引起性冲动，所以佛家把它列入。五戒，戒里头，戒经里头，荤心的，心是肉食，荤不是肉食，就是连植物里头性情不好的，都把它筛去掉，这个有道理的， 有道理， 有道理的，所以这个肉食里头，伊斯兰教选择比较慎重，性情不好的，奇奇怪怪的这些，动物啊，他们都不吃的。所以我知道伊斯兰懂得卫生，懂得卫性， 那佛法又加了 为身是吗？师父您说第一个是 心情， 为性， 哎，性情 啊，性情， 哎， 为性情， 对，性情， 哦， 性情善良，性情，这个嫌恶，这个不一样， 哦， 哎，那么佛教的时候，不但懂得为身、为性，还懂得保慧慈悲心，所以这个就很圆满了。他选择素食，素食里的人啊，性质不好的他也挑掉。啊，懂得为心，这个是最圆满的，啊，为身、为心、为心。 嗯，那师父在这儿，就是有一个故事啊，就是当年有一个人呢，他救了一只狐狸，后来多少年以后呢，那天狐狸忽然间就半夜就来了，一直挠他的门，他开门以后一看这只狐狸，他说，可能是。你没有找着吃，饿了吧？然后就看这狐狸在这个屋子里头乱转。 嗯。 后来他说：“行，我给你找吃的。”就在这么一瞬间的时候，那只狐狸使劲就叨住他的个腿，就往外落他，就往那拽他。他一瞬间，他有一种，他觉得哎，会有什么事儿吧？他干嘛让我拽？他就跟着他出去了。就他这么一出去的时候，举世震惊的唐山大地震降临了。 嗯。 那他居住的这个配电室忽然就倒塌了，那直到现在呢，这个老人也念念不忘救他的这个狐狸。您看，他以前多年前救了这狐狸，这狐狸又救他了。 嗯、 那么师父，您看哈，就灾难就来临之前，人什么感应也没有，也不知道，就是这个动物，它怎么就知道这个灾难要来临呢？它有先知先觉呢，还是它比人多了什么呢？师父， 对， 嗯。 他的心很单纯， 心很单纯， 人的心很复杂。 哦， 如果人心要单纯，人知道。 哦， 哎，所以你心清净，很多事情有预感，有预知。 哦， 哎，所以动物的时候，它只知道觅食 啊， 肚子饿了才去咬个小动物 啊， 吃饱了之后，它对于一般小动物绝对不欺负的。 嗯。 你仔细就观察动物，所以动物比人善良。 哦，他就可以、 啊、没错，只要心定就能够知道、 哦、 定生慧嘛。 他比我们人定是吗？ 啊，对，他很单纯嘛，他生活就是他只知道找食物，他除了这个之外他没有胡思乱想啊。人不一样啊，除了找食物之外，这想的东西太多了，太复杂了。啊，要不然人比他们灵得多啊。啊，所以为什么修行的人的时候，他有预感、有预知，啊，心欲清净也修禅定的，啊，定中什么境界都能看到。但现在一般人看到的时候，不说。为什么我说呢？天机不能泄露。 哦。 啊，你该什么样果报，没法子逃掉，这一关逃掉，下一关逃不掉。 你做了这个因，必须承受这个。 没错，没错，没错。顶多的时候，他劝勉大家断恶修善。那这话里头有话，要你自己去领悟、去体会。啊，人真正发狠心忏悔、认错、改邪归正，灾难就能化解。 嗯，师父，您曾提过，小孩子跟父母有四种缘：抱怨、还愿、讨债、还债。那动物跟我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因缘呢？ 也一样， 也一样啊。 对，一样。你就过去有这个因缘，它现在变成动物了。那动物跟你有缘呢，那小猫小狗是到你家来了呀，这都有缘。 哦，都有缘。 对，有缘。没有缘，不会相聚在一起。啊，缘浅时间短，缘要是深时间长。 哦。 对。 哦哦哦。那现在很多。家都在养宠物，师父，有的人爱宠物，甚至， 胜过爱他的亲人。就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有一天就是他们家那狗已经很老了，也在生病，然后他爸爸在医院抢救，那他就放下家里的狗去上医院去了，结果回家以后这狗死了，他从此以后他就不再踏入他自己家的家门了，他不认他父亲，他就痛哭失声啊。那天跟我说，他说我就太恨我爸了，什么时候病不行啊，非要耽误我的狗狗病的时候他要这样，我恨他，他简直是气死，要没有他那天我狗恨不得死就死不了。我就对这件事情特别不可理喻。师父，您说他对感的对狗的这种情感，就是还有对亲生父亲这种态度，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看见大街小巷有很多人就养宠物，已经就是那种，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呢？师父您说， 这个是人自私自利那个执着很深啊，从小没有得到好的教育啊。如果他从小有很好的教育，他就不会了。为什么呢？他这个人跟人的关系，人跟动物的关系，他搞颠倒了。 搞颠倒了。 颠倒了。哎，在一切关系当中，父子这是最亲的。这第一个关系啊，你怎么能跟宠物的关系超过对父母？哪有这种道理啊？这是大不孝啊。 这是大不孝。 对呀。但是什么？没有人教他，他不能理解啊。这个教育实际上也不能怪他。你无量寿经上讲得好啊，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余者，说孰无怪也，你就不要怪罪他啊。我们中国把传统文化丢掉了，我看总有七八代了，两百年了都没人教啊，他怎么会懂得？他一生没见过，他也没看到啊，他只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把什么摆在第一啊。现在几个人能把父母摆在第一啊？在古时候一定是父母第一，你把父母摆在第二，你在社会人家瞧不起你。为什么？人家是你连出生都不如，你怎么有资格做人啊？佛门把父母摆第一， 佛门把父母也摆在第一。 你看看 孝顺， 这个敬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才奉事师长，佛是老师啊，佛还摆在第二，父母摆在第一，这是释迦牟尼佛教的，不是把佛摆在第一了。 先爱自己的父母， 对，你才能敬爱老师。你连父母都不爱，你爱别人是假的，不是真的。 是，现在人们都颠倒了 啊！现在不没办法了。 现在你看走到大街上，很多那给宠物织的毛衣，我家一个邻居说，我说哎呦，真的织的特别好看。后来我问他，我说你给你妈织的毛衣，我哪有时间呢？ 对。 那师父，有的人对某一种动物特别的惧怕，甚至连这种动物的图片他都不敢看，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过去曾经受过这个动物的害。 哦。 他还心有余悸。 哦。 这种事情啊，在催眠的时候可以能把它的原因找出来，一定在哪一世哪一生遭遇这个动物的伤害。 哦。 啊，所以他害怕。 哦。我们一个演员他就看着鸡，我们拍戏看着鸡，他就啊就浑身发抖，吓得不得了。您师傅，那他前生是不是虫子吧？ 很可能， 很可能， 他被这个鸡吃掉的，这是。 啧啧，见鸡就瑟瑟发抖，是吧？ 对对对，不错，不错。 那师父，佛教讲六道轮回哈，很多大社会大众不懂得什么叫六道，也不知道什么叫轮回，也弄不清楚这个鬼神呢、小婴灵和动物之灵是什么样子，他们和我们什么样的就是关系？恳请师父老人家您详细谈谈，因为很多人都不懂。 哎呦，这个详细谈要长很长的 时间，很长时间， 这常听讲经， 听讲经就行，都在您的讲经里是吗？ 不错， 那就是说，如果他们想，很多人因为我来的之前有演员，他就说就想问这个问题，那我就说把您的碟片，就是大经解和科注让他看，所有的问题都在里面，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一时半题是吧，师父？那我就把您的那个碟片。 这个首先要知道，人有三世，有过去世，有未来世。人绝不是死了一切都完了，那个事情就好办了啊！实际上死了之后你会去投胎，投胎的时候一共有六处，这就叫六道。六处有第一个，上面是天道，阿修罗道也是在天道的，人道这叫三善道。下三道的时候就三恶道了，畜生、恶鬼、地狱。你死了之后你到哪里去？这个问题可严重了。人六道里头，人的寿命短，天的寿命长，鬼的寿命长，地狱的寿命长。所以人死不怕了，你往哪里去啊？这个要知道啊。六道谁主宰的呢？自己主宰，习气主宰。你比如说喜欢你喜欢唱歌，一定是唱歌的朋友常常聚会。 对 你喜欢打牌，一定是打牌的朋友常，就是你的爱好所以你喜欢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入那一道。你喜欢，你就被引诱去了。自己做不了主，就随着业力牵引走了。那么我们在平常明了这个道理，要培养自己嗜好啊，要是正面的，不要有负面的。 嗜好要培养自己正面的， 要正面，不要有负面的。 哦， 负面的造罪业，肯定是恶道去了。所以念佛人一定是跟念佛的佛友在一起。这是善中之善。但是现在学佛也困难。为什么呢？讲经的人太少了。释迦牟尼佛在世讲经教学49年。没有其他的。佛法就是教学。这种金蝉佛寺超度是以后搞的，佛那个时候没有所以真正的佛法是教学大家在一起共修参禅念佛这个属于共修这个也都有好处。 那很多人说，就是我们有时有一人告诉我，他说我们吃的肉也许就是我们的父母。 可能 是吗，师父？ 可能父母投胎到畜生道去了，真有啊？不是没有啊？真有啊。投到你家来了，他跟你有缘他舍不得离开家了。我现在住六合园那里有只猫那个猫可能就是前面的主人了，他就非常喜欢那个地方，他认地方，他不认人。在房子里面，他坐在那一定是主人坐的位置。他的主人坐的位置上跳在那里睡觉，他不到别地方去，所以你怎么看，他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他执着这个家， 对对对，他不肯离开呀。 包在猫的也挺怪，就是，他就不离开那个地方。走的时候院子里面走，他不会走很远。所以去贪恋呢？ 贪恋， 我住的那条，我这是第五代了。在我想应该是前面第一二代的样子。 哦。那师父，我们这人类要是真拿这口肉，你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的前生父母？ 没错，没错， 生生世世父母师长。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你了解这些事实真相，你不敢做了。 不敢做了。 对，不敢做了，而且素食真的挺养人的。你说素食不健康？我吃了61年，不挺好的吗？从来没生过病，没有进过医院。 是，师父，我也是吃了14、15年了。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益处是我性情上的改变。 对， 因为我以前我吃肉我就爱发脾气，我们家人都说我是个定时炸弹，就是一点火就着，就简直那个就觉得特别那个，而且很多人说我说那个你自从吃了素以后，你那眼神都变了，说以前我有凶光，师傅他们说 煞气， 这跟我杀气跟我这吃肉有关系吧？ 有关系，有关系。 哦，然后我完了，我儿子女儿都说我就是妈妈，你都很少发脾气，您说这跟吃肉真的是有关系哈？ 有关系。 哦， 所以跟你讲了，素食它是卫生卫心，发脾气是心情不好嘛？ 对对。 还卫心慈悲心。 师父，我以前就吃肉，因为我肠胃不大好，我都有口臭的，特别难闻。我妈妈因为这个老骂我。后来就是我不在这吃这个肉了之后，因为我觉得我这肠子都清了。 没错。 而且我真是觉得 没错。 自己就感觉不再昏沉了，师父。 对， 真的是特别的好。 对，所以素食的好处， 太多了， 知道的人很少。比肉食好处太多了， 太多， 真让你健康长寿啊！ 师父，我以前有三高的，因为我这是养父养母嘛，我们家人，我姐姐什么的，弟弟什么的，就是30多岁都在吃那个降压药。我以前我没吃素前，我也有高血压、高血脂，那个脂肪肝什么的全都有。后来我自从吃了素以后，我怕我妈妈担心，我每半年就上那个医院去检查。确实是医生说拿着我那血就让别人看，他说你看这人的血多清。我觉得确实是好。确实是好，真是为自己健康都应该吃素。还有师父，我觉得我特别有感受，就是我们演员都愿意美容什么的。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师父，我真的我就一直在看着您的脸，我说师父，抹了什么高级的化妆品？这底色简直太好了，一直想问。后来我就问旁边别的人，我说师父抹什么高级化妆品呢？然后那个旁边人就说，师父从来不骗人，从来不抹高级，那是什么都不抹，这是因为吃素。然后因为师父有清净心嘛，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他们现在又演员之间就互相传，就说哎呀，又有什么化妆品了，几千几万什么，我说你们吃抹什么也不如我们师父的那个脸是干净透的，吃素啊，而且清净心，您说师父这两个方面吧？ 对， 是吧？ 对， 所以我在这里我也想跟我那些同行们说说，真的吃素你试一下，而且你真的好好念佛了，念经了以后，就是那种你有自己有慈悲心了，长养你的慈悲心，然后你自己心清净的时候，那个是最好的美容，这个还省钱，不用你再去吃肉了，然后吃点素食、豆腐什么的，特别的好。那师父，我就在想哈，就是现在我们温总理号召大家要放弃口中的一块肉，换成豆腐。您说现在的豆腐就是？安全吗，师父？ 现在我听说，这个大豆啊，被外国人搞这个基因呢，问题就很多，所以这桩事情让我们想起70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他那个时候就在说，他反对这个用这个农药化肥， 所以他主张人类的这个农耕呢要恢复到过去，完全用这个人工来培养，他那才是最健康的。这个话说得非常有道理。嗯， 就是说这个种黄豆的时候不能撒农药了，再 最好不要用农药，不要用化肥。 嗯， 当然现在这个大豆啊，那美国输出口的这个种子都是基因改变了，那就不正常了。人绝对要记住，要回归大自然，大自然是最健康的。你改变自然，问题一定会发生。不可以改变自然。科学家这些配种啊，这个用基因来配种，说这就是改变自然。改变自然的东西很多，你现在是水果、果木这些东西，你看又大又好看，但吃起来没味道。 嗯，师傅 啊，我在台湾 啊， 他们给我看了芒果，这么大的芒果，从来没看过的。 哦， 以前那小芒果这边的、 哦， 小芒果的味道很香，这个大的没有味道。 哦，师傅，以前芒果就这么小 啊？对，芒果 是。那我们见的芒果全是这样的 啊？对呀、啊。 哦， 那都有问题啊。 那是就是转基因的， 那转基因的 哦， 那好看呢、啊，但是没有味道啊。啊，营养价值跟土生土长的差很远了、啊，所以这个不能不注意。啊，你说养鸡，我们在澳洲 啊， 还看到农民。那个鸡都是往外面养的，啊，他自己去觅食，那是自然的。啊，什么养鸡场里面全是用化学，用这些东西喂的时候，那是不自然的。自然是最健康的。 那我妈在住院的时候正好住消化科，我就忽然间听了一个病，就是跟这转基因有关系，叫克隆病。师傅， 嗯，对， 就是说有，而且是都是年轻的孩子嘛，家里倾家荡产呢、啊、 嗯， 就是他克隆病是怎么得呢？就是吃了转基因的这些食物， 嗯， 就是比方肉啊，还有这些那个就是水果什么的那个转基因的东西、 嗯、 然后这孩子呢就是烂肠子，每天的不停的在排泄、 嗯， 然后烂肠子就把大肠先给绞，就是手术拿下去了。 嗯、 过两天小肠又拿出去了， 嗯、 或者结肠又拿，最后每天走到哪儿就带个那个粪便的那个袋子，特别痛苦、 嗯， 然后寿命也长不了。 对， 都是转基因造成的。 没错，没错，这个要特别注意到，吃这些食物的话，那就是要命的， 要命的哈。那您说师父， 非常 那吃什么样的饮食是健康的呢？ 最好是自己种。 自己种。 对。 哦。 我们现在逼着没办法了。 啊。 我在澳洲就是搞农耕呢。 啊。 我们买土地。 啊。 买了不少。 啊。 和中国大概上万亩了。 啊。 哎。那我们自己不会种啊。我们请农民给我们耕种。我们给工钱给他，工资给他。啊，一天多少钱？每一天八个小时，那他替我们种，那收成的时候，统统是我们的。我们除了自己用的之外，大剩的很多嘛，就卖。卖掉之后啊，这个钱付工资还有赚的。 哦。 所以我只是想说，让道场经济能够稳定下来，啊，可以不要求信徒，不依靠信徒。依靠信徒奉献，心不安呐、啊。我有收入，所以我就买土地，啊，耕种。这个方法成功了。那你说我们确实去年年初嘛，我们第一次的这个第一批小米，我们收了13000公斤。啊，那我们这个到农场去卖的时候，人家都欢迎。为什么？不但是。有机，没有农药化肥， 而且我们这个农田田地里面都放符号 哦， 哎，都让这些这个这些粮食们，它都听符号长大的， 太好了， 哎，长得特别好，啊，一般农民到我们去参观，都问我们怎么耕种出来的，哎，我们就把这些方法告诉他，哎，希望他们将来的时候，统统走上纯粹大自然， 纯粹大自然的生活。 啊，我们用的这个肥料的时候用堆肥。 嗯，堆肥是否？啊， 嗯，就是挖一个大坑。 哦。 这个树叶呢，菜叶呀。 哦。 落下来的时候，统统放在那个里面。 哦。 然后用草给它盖起来， 嗯， 它自然发酵。 哦。 哎，那个肥料也是自然。 哦，不用动物的粪便了，是吧？ 不用。 哦， 不用。 那我回家也试一下。 嗯，对，嗯，你总归是用自然的肥料是最好。 自然的肥料最好。 嗯， 那师父，动物被杀死之后，神识他就明白他生生世世的情况了吧？ 对。 那他也应该知道自己被杀的原因了。那他怎么还会报复人类呢？ 谁愿意被人杀？ 哦， 我们要被人伤害了，能不能原谅他？ 不能。 对呀，就一个道理吧。 哦， 真正被杀的时候原谅他，那是有道行、有功夫的人。啊，没有那个功夫，不可能的呀。 嗯。 几个人能像忍辱仙人呢？啊，被杀害了，不但没有怨恨心，啊，还给他讲：“我将来成佛，头一个来度你。”啊，那这种人杀人有没有罪呢？有罪，但是与被杀的人不结罪。 哦， 哎，杀人本身就是有罪的，他那个罪是从这一方面结的。 哦， 啊，就是没有报复的。 哦， 哎，但是一般人的时候，谁没有报复？动物通通都有报复。 嗯嗯嗯。好多杀狗啊、杀猫啊、杀猪啊、杀鸡、杀鱼的家中，他们家中好，经常是，出现很多的事情，然后身体状况啊，还有各方面的状况。请问师父，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冤冤相报，你常常吃，常常杀，你自己的福报。想的差不多了，这些冤亲债主他就出现了。啊，当你天天吃它，你若无其事，你的福报大，哎，他不敢动你，但是他在那等机会，有的人可以等几十年，真厉害。啊，你像在佛门里面讲的五大果实， 误打果实， 哎，他那个冤亲债主等了他十世，一世一世的都跟着他，但是他都出家了，而且修行都好， 哦， 有护法人，他就没办法报复。到第十世，第十世的时候，他成为过师了，修行好啊，皇帝的老师啊，啊，这皇上供养一个沉香宝座，这太师椅 啊， 沉香做的， 哦， 多名贵呀！ 哦， 他接受之后啊，傲慢心升起来了，啊，觉得很得意，啊，一个皇上供养的，啊，天下出家人没有在他之上的了，这个念头一动，护法神一走，那个冤亲债主就上他身了，上身。害了个人命疮，差一点送命，啊，一个阿罗汉把他救了。这就是慈悲三昧水忏的来由。 嗯， 世事修行，啊，最后还动这么一个念头，啊，念头一动，道恨马上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傲慢呢，太可怕了。你看这个《论语》里头，孔子说：“ 假如一个人有周公之才之美，但是这个人有一点傲慢，还有一点吝啬，孔子说其余在不足观矣，其他的是假的，不是真的。 哎呦，傲慢这么厉害。 对，哎，古人讲的话好，说学问深是意气品，越是真有学问真有德行的人，心平气和，谦虚恭敬啊。你看孔子一生待人谦敬啊，释迦牟尼佛对任何一个人不敢轻慢啊，那是烦恼，那是严重的烦恼啊，贪嗔痴，下面就是慢了，傲慢了。 哎呦， 很难很难避免的，人在得意的时候不知道啊，不知不觉就露出来了。嗯，贫穷的时候也很谦虚啊，得意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就是说人之常情呐、啊，那就是人一般的烦恼啊。你不能克制，不会成就啊。 师父，就像我这种人，一瓶不满半瓶逛的，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知道，还老傲慢，所以我一定要克服我自己那个习气，真 是 太惭愧了。 谦卑，这个拜佛了就是培养谦卑， 培养谦卑、哎，拜佛就培养谦卑。 哎，我们最尊贵的顶，拜佛的祖，从这里培养谦卑，啊，对佛的尊敬，然后再把它转换。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这样的尊敬。 嗯，那么我们常听说杀生会短命的，当今的社会发现很多的名人英年早逝，令人触目惊心。随即讲两个例子啊，2004年4月10日，全球最大的快餐连锁店美国的麦当劳公司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突发心脏病死亡了。第二年，接班人也因肠癌而去世。2004年12月21日，号称中华第一兔的公司老总在接受县政府表彰的当天，被一名清洁工在河边发现了他的尸体。那请问师父，他们的死与他们从事的职业有关系吗？ 有关系，有关系。如果这个职业对社会对大众不是真正利益的，都要被严重的因果。所以现在商人只知道赚钱，没有这个道德观念啊，他这个东西都是有毒的，都是害人的，那么他还要继续做。现在他赚了一点钱很有限，他死了以后不会好死，而且死了以后决定堕地狱。他要知道这个事情，决定不敢做。啊，中国从前古时候的商人，商有商道啊，他有他的道德观念呢、啊。啊，利益能赚多少呢？不能超过三分呢。超过三分，你就有罪呀，你太重了，是太重了。现在人呢不止三分了，现在是加一倍加两倍加三倍啊，一块钱希望能赚到100块钱，这叫伤天害理。 伤天害理。 对呀、啊、从前10块钱本钱的时候赚3块钱，这最多的了啊。有道德的商人十分取一分，我10块钱赚1块。 那师父，当劝说从事杀业的人改行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不干这个，我干什么呢？我一家老小不就得饿死了吗？是饿死人不也是杀生吗？人总得要吃肉，总得有人去干吧，那我也是为人民服务啊。请问师父，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 嗯，似是而非也。 似是。 对，与人民有好处的事情多得很呢、啊，行业很多啊，哪个行业都会选择。为什么选择这个？既然上天生下来了，生你下来了，你有多少寿命 你这一生有多少福报，也就是有注定的啊，你没有办法超越。你有100岁的寿命，有100岁的这个福报，你拼命享受，50年就享光了，50岁就死了。你要拿你的生命去换取啊，人懂得这个，他就不会这样做法。啊，是什么事情，决定不能过分呐！啊，过分哪有好果报的道理？我们看到果报，只看到眼前的，眼前佛家叫花报，像树植物开花，后头结果。 嗯。 啊，果在来世，来世是果报，比这个更严重啊！啊，花报你吃点苦头啊。果报是在恶鬼，在地狱。啊，随因果教育，儒释道通通相信的。啊，现在人不相信，不相信不是说这个事情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不是啊，不信还是有啊。到果报临头，你后悔莫及。绝对不是儿戏， 绝对不是儿戏、那您在讲经多次提到不要从事杀业的行业、那么有些杀生行业生意还不错，像某某什么烤鸡啊、扒鸡啊、什么涮肉啊，为什么他们都有百年以上的老店还传承着，现在还没见着那个有不好的果报，请问师父，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种现象呢？ 这个现象就是他们的祖宗积德了、他自己过去生中积的德、干这种行业的时候是损德， 损德、 但是他的福报大、你比如他家里有500年的福报，现在做到300年，他还没有衰，啊，但是差不多就要快衰了，他打折扣啊，500年的福报，你300年就享完了，完了之后灾难就来了。 哦， 那不是生生世世的，生生世世是生生世世积德，那你的福报就享不尽了。啊，今天只享福。啊，依旧造不善的业的时候，全是过去生中福报在维护他。 哦，他就是想他祖先的那个。 啊，没错，想祖先也想自己过去生中修的。 哦。 啊，想得尽啊，不是想不尽啊。 那师父，现在还有一些。名店的老板拿祖宗的名字来挣钱，比方经营的什么什么，我祖宗的祖传秘方啊，然后打上他祖先的名字，他们这种做法对祖先有什么样的影响？师父， 这是不孝啊！ 这是不孝。 对，祖宗留下的东西是好东西，是叫你要去救人的，所以不可以过分啊，自己这一生。能吃饱，能穿暖，有个房子可以遮避风，足了，要知足啊！啊，另外多余的要帮助社会，帮助众生，那你的福报就能累积。你越想，这个越多，而且享受不尽。啊，你如果说拼命赚钱，而且还卖假药，来欺骗众生。你这福报很快就完了，大概不可能到你这一生，你的晚年就非常凄惨，那果报会现前吗？啊，而且会现得很快， 现得很快， 很快，就是劫难，劫难就这么来的，大多数人都在造这种严重罪业，就惹到整个世界的灾难。 因果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你这细心观察就在眼前，你都能看到。 是。 啊，严重的灾难，这科学家告诉我，五六万年前，亚特兰蒂斯。 啊。 啊，就是现在大西洋啊，那是，那地方有土地，那个时候有个国家了，是全世界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人民天天享受，尽情欢乐，什么也不相信，最后这个土地沉到海底去了。那外国科学家有预言，亚特兰蒂斯还会浮起来。他说他这块土地再浮起来的话呢，欧洲跟美国就没有了，就沉下去了，这个地方出出来了。啊，所以外国人说也喜欢看到他真的能够浮起来，但是又担心自己会沉下去。 哦，是不是这也算轮回吗？ 啊，轮回 也是轮回。哦， 所以这个什么，这共业，大家共同造的不善业，这是不善业的共业造成整个的大灾难。 那师父，我们邻居家杀了一条蟒蛇之后，然后女儿就疯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如果他杀了一条蟒蛇，应该找他，为什么找他儿女呢？师父， 也许儿女跟他都有关系，不没有关系不能到一家来。哎，有些他不找你，找你最亲爱的人，让你更痛苦更痛心。 对，他女儿在他们家简直是就是全家人爱他爱得不得了。 啊，对，不错。 所以他就挖你心尖儿， 啊，没错没错。 因为这个动物他也是很聪明，他知道你最在乎谁。 哦，对，不错， 是吗？ 懂得懂得。 哎呦，可是不得了。 对，懂得。 那这就是因果哈，师傅。当时我听到这故事，我觉得这个因果规律有失平公平吗？那他干嘛要是 对呀，啊，你想想就会有道理。 哦。那么如果祖先父母吃素的话，戒杀吃素的话，那也会荫及子孙了吧？ 对。 那就说子孙后代如果戒杀吃素的话，老祖宗也会得福吗？是吗？ 会得福。 哦， 会得福。 也会得福了。 对。 那么 所以修行里面讲啊，一子成佛，九祖升天了，九代的祖先都升天了。啊，你家出这么一个好人了。 那我作为子孙，师父，我如果戒杀吃素，然后认真的修行念佛，那我的祖先一定会沾我的光。 都得好处，不错。 会， 绝对得好处，不错。 那我一定要做个大孝之人。 没错。 因为人嘛，我觉得这是人伦的根本。 对。 人们常常就是忘记在困难的时候是动物菩萨在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我这里有个故事，师父，就是家住在内蒙古的一个农村的一个小孩叫傅玉红，出生48天后妈妈就病逝了，然后爸爸呢因为脑子受伤了也需要人照料，家中就是一个80岁的老爷爷，没有钱买奶呢，就花了360块钱人民币买了只山羊，然后让孩子直接吃山羊的奶，现在已经2岁了。他和您看，我拿了这个照片了。 嗯， 你看这照片。然后他那个记者呢拍了一张照片，就是这个照片的名字叫一家三口。关键是非常奇怪的是，师父，就是每当这个孩子哭闹的时候，这个山羊就很自动的，他就 跑进了这个房间，而且吧，师傅特别有奇怪的现象，羊应该是站着的，他就为了这孩子吃他的奶，他就躺在炕上让这孩子吃，而且这孩子一看这个羊妈妈一进来以后，他就不哭了，就不哭闹了。你看他叼着这个奶孩子就安睡着了。我觉得，而且就是那个文章里写特别逗，他说这个孩子两岁了嘛，长大以后会很顽皮。他经常揪着山羊的胡子，山羊也不恼，就让他揪着。然后这个他们走农村嘛，要跟爷爷去下地嘛，做农活嘛。孩子累了呢，山羊就特别慈悲，就慢慢的走，让这个孩子扶着他。哎呦，这故事特别的震撼我，师傅。您说我在就这么想，我也是个母亲。我想如果有一小狗崽儿哈，他的母亲没有了，我作为人类我都不会把我的奶给，我会给我孩子吃，我都不会给他吃。你说山羊他这个性是，哎呦，我就觉得简直我觉得 这个山羊跟他们家里人有恩， 哦， 是来报恩的。 这山羊是他们家来报恩的，师傅。 对，是来报恩的。 哦， 他们家前世一定是关系很密切。 哦， 哎，不是每一个山羊都是这样的。 哦，不是每个山羊， 不是， 这都有因果的，师傅。 有、 啊，是吗？ 有因果。 哦，是这样的。 对，人跟动物的时候都有前世因果，续世因缘。 哦，不是每个山羊。 不是。 哦，明白了，师傅。 人跟人也是前世都是有缘分，没有缘分的时候，纵然天天见面，也不会有感触。 哦，您说这话我明白了。那如果这山羊现在跟他们家这么大的缘分，然后如果山羊老了，他就把他给宰了吃了，那可就罪业就造大了，你可能就杀了你的祖先了，是吧，师傅？ 没错。 哎呦， 没错，知恩报恩的。 啊， 对， 我们还想拍个这样的电视剧呢，师傅。 对。 我曾经看一本书上说，曹操死后曾轮回做猪了，那个猪身上写着他的名字。请问师傅，就什么样的业缘让他做猪呢？师傅，他也是一世英雄啊。 英雄不行的，他造的业太重了。 哦， 哎，做猪这个是，被发现了，猪身上有他的名字，啥的时候，毛刮掉看到了，好像曹操第七世。 第七世， 那么不止做猪啊，他肯定堕过地狱。 哎呦， 哎，是从地狱出来，再做猪。被人杀，你过去杀人，现在要被别人杀。 哦哦， 一报还一报吧， 要愁偿哈。 对，不错。 哦，是这样，杀生的果报，然后他再 杀生果报最苦。 杀生的果报最苦。 最苦。哎，杀生多半都是造地狱业。 杀生造地狱业。 对，堕地狱，因为杀是成恨。沉恨堕地狱，不可能杀人的时候心地很欢喜，不可能的，是不是？ 是， 都是沉会心杀人的。 所以这个杀心可不能有哈， 哦，不能有，不能有。 现在人什么都敢吃，我带了一些图片，一会儿您再看哈，就是蝎子啊、蜈蚣啊、蛇入酒啊、油炸蜘蛛啊、水甲虫啊、油炸老鼠啊、海烤海马呀、海星啊，这些照片都看着触目惊心。人们为了口腹之欲杀了这么多哈，很多人说这个人呢，就除了四条腿的动物，他什么都敢吃。那师傅，您说，就说就像我吧，今生杀的动物，哎，跟着我。那过去我所杀所食的动物，它也跟着我。您像我堕过四次胎，那么他们会不会，你像我以前，我就特爱吃鱼子，师傅特别爱吃鱼子，哎呀，觉得可香可香了。那您说这些英灵菩萨，还有这些动物菩萨，他们会联合起来报复我吗？师傅， 会。 哎呦，那可不得了。 今天不但是联合起来报复你。联合起来报复全人类。 哦， 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灾难？你不要看小阴灵，他一个起不了作用，杀人、堕胎，每一天平均超过150,000，天天在累积，一年5000多万，10年就5亿，我想不止10年了吧？是不是啊？这个不得了啊！啊，20年就10亿啊！我想的时候，他们决定超过10亿，10亿，那个动物可不得了啊！动物每一年被杀的，我听说世界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报告，每年被杀的是3300多亿。 3年， 这些灵啊，搞得我们地球上乌烟瘴气啊！你看，我们坐飞机在空中，看到下面雾蒙蒙的，那什么冤气啊，太可怕了！这个冤气就是给你带来灾难，它现在搞得你气候不正常，啊，制造许许多多灾难，我们麻木不仁呢，没有觉察到啊，认为这是自然灾害，不是的。啊，他们联合起来，这个力量就太大了。 联合起来，力量太大了， 太大了， 这麻烦大了呀，师傅。 对，是啊。 怎么办呢？ 哎，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对他们忏悔，对不起他们呢。 是。 啊，那么佛寺给他超度，有很多能接受。怨恨深的，他就不愿意接受，他坚持一定要报仇。这就很麻烦啊，所以这讲经也是化解，像天天劝导他们啊。那我们现在讲经是用网络，用卫星电视，这个虚空当中对他们都有影响，都有好处， 都有好处， 有好处， 他们也在听 啊。对，他们在听呢。 哦， 哎，听了很多。 师父，现在动物被杀很长时间后，被杀多长时间后，神识会离开他的身体？那他离开身体后，我们再吃他的肉啊、炸呀、煮啊、蒸啊，他还会痛苦吗？师父， 会 是吗？ 会。 为什么呢，师父？ 他没离开。动物跟人一样，灵性高的他离开比较早，灵性差的离开晚。你看佛在经上讲了一个故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乞书结孤多也，盖房子啊，有个工程，佛看到一窝蚂蚁，就叫着的学生来看，大家来看，你看到一窝蚂蚁，佛说切尊佛出世过去了，他还当蚂蚁。蚂蚁不是那么长的寿命，他死了投胎又是这一窝蚂蚁，他离不开他的窝。 他离不开他的窝。 对，他贪恋呐、啊，舍不得这个身，所以他蚂蚁死了又得了一个蚂蚁身，他就在这一窝里头在轮回。什么原因？坚固的执着， 坚固的执着， 是的。啊，无论是哪一道的众生，只要坚固的执着，他死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他神识离开的比较晚。 哦， 啊，如果他不执着，啊，像学了佛之后，知道身体不是我，那离开就很快。 哦， 身体是假的，身体不是我，啊，灵性是我。灵魂是我，那他走得就很自在，走得很快。啊，那么你就想想，哪一个人不爱这个身体，哪一个人不执着这个身体，这个麻烦就大了。啊，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人断气之后，8个小时不要碰他，为什么？他没走。啊，一般是8个小时，那安全一点呢，最好是12个小时。14个小时， 大概他离开了。 你碰他会怎么样呢？师父， 他痛苦啊， 他痛苦哦， 他说不出来，他痛苦啊，他痛苦就怨恨呢，这一怨恨就地狱道去了。 哎呀，你等于亲人把他推下地狱了 啊。对，是啊。 哎呀，但是 这佛要不说的时候我们怎么会知道？ 不知道 啊。 但是现在很多世上很多人家里亲人一过世马上就给穿衣服牌呀、啊、桌布呀、啊、 对对对，不错， 那个不行的、啊、 不行，那是对不起他。 哦对不起他。 哎，那是给他带来痛苦啊，痛苦他就怨恨，这一怨恨地狱也去了、 哦、 啊，再不然的时候如果出生到的时候就毒蛇猛兽。 哎呀， 不是他有毒吗？他带着恨，恨就变成毒啊。 师父，我在这里我就想跟您说，因为我妈以前哈就是特别拿愿意拿那个烫滚烫的水烫蚂蚁， 因 为我们家有蚂蚁嘛，就是把我们家那个就是木头的那个家具都给吃了，然后就啃的那样。然后我妈对，然后我妈就拿那个开水烫那蚂蚁，还烫蟑螂，然后还有烫过老鼠。 嗯， 你说师父， 对， 我妈后来就得那病，后来就是在最后的要走期前，她就老说烫啊烫啊。您说是跟她这个烫这个动物有关系吧？是不？ 有关系，有关系。 然后她那表情都很奇怪的，就是那个像动物那个。您说是吗？我当时我不知道，我今天我刚想起来，您说有关系吗？ 有关系。 那很多人现在很多人都在烫蚂蚁，师傅。 那就是要遭果报的。那你杀多少生啊？害多少命？可以跟他沟通啊，不要把房子吃掉了，宁愿房子毁掉也不能杀他。他会感恩，他会感动，自然就走了。 那师父，前段时间有一个消息说，就是好像一个水库哈， 嗯、 就被那个蚂蚁全都掏空了。 嗯、 那您说也不能杀他们哈？ 杀他。 要跟他们沟通啊。 对， 师父。 他来把你毁坏你的东西都是有冤仇，冤仇要化解啊，不能够用报复的手段。报复的手段你报复他，将来他还报复你，这报来报去没完没了，双方都痛苦。为什么不把化解？ 哦，就是蚂蚁来到你的家里的东西，它都是有因缘的、 啊、当然有因缘的、啊、 哦， 它为什么不到别人家去呢？ 那我们给它开示，它能明白吗？是 能 哈、 哎、对，就是真诚、啊、真诚恭敬它会感恩。 现在师父，就是社会上离婚率非常的高啊，孩子也不听话，忤逆父母，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孩子拿刀砍他的父母，您说这跟杀生吃肉有关系吗？师父， 有关系，而且这个孩子是来抱怨的， 抱怨的， 哎，也许上一世你吃了他，他这是来报仇的，报仇。投胎到你家里来， 糊弄你， 你就没办法回避了。 对， 所以冤冤相报啊。你看清朝，慈禧太后是报仇的。哎，清刚刚兴旺起来的时候，在东北还没到中国来。叶赫那那氏是个小的族群，清把它整个灭掉。啊，整个灭掉的时候，酋长被杀的时候，对天发誓：我族里头生一个女人也要报仇。慈禧太后就是他们的后裔。啊，所以他们入关之后，啊，宫廷里面有这个条例， 就是叶赫那那氏的这一族的人决定不许可进贡。啊，到前面200多年了，过去了200年过去了，没发生事情。咸丰皇帝宇文准许慈禧进宫，知道他是叶赫那那氏后裔，认为200年了嘛，哪有这个事情啊？没有想到，还是他把清朝灭掉了。 姻缘成熟了。 当然了，是、哎、你看他有办法能等200年。 哎呀， 再投胎到你家里来把你毁掉。 哎呀，也是他的愿力哈，师父 啊，对，是啊。 哎呀， 所以你一部25史就是一部因果的记录。 25史 啊，中国历史啊，25个朝代、 啊、哦，师父是这样啊？ 对呀、 啊。哦， 里面是记载的，你细心去观察，就是一个因果报应记载。 哦，就是一个因果报应。 对对。 哎呦，那师父，有些人就是不会去，就是。就说你我买活鸡然后杀了，但是他去买那个超市里买那些冻肉，就是冷冻那些肉，那一只动物分成那么多的块儿，就是这家吃那家人买的呢，那么动物的神识会追踪这些所有吃它肉的人吗？您说？ 对，那就看这个动物了啊，这个动物它有灵呢、啊，啊，看哪一家运衰了，就先找他了。啊，运的时候，他就暂时避一避，等到运衰的时候再来呀、啊。 那 他也会挑啊。 哦，那就是说这种肉也不能吃啊。 最好是不要吃。 最好是不要吃。 对， 师父，我们对动物这种杀害的方式越来越残忍了哈。有一道名菜，南方有一道名菜叫老鼠三叫。后来我就问呢，什么叫老鼠三叫？因为我旁边有一个朋友，他吃过，他告诉我说，就是刚出生还没长毛的那个老鼠，就是那个筷子夹它的时候，因为它活着嘛，就一叫嘛。然后你，那个就是。那个就蘸调料的时候，我想那个调料肯定是烫的，然后这一叫，然后放在嘴里头，是一叫，就是三叫，就是这个这是一道名菜。那呢，我这还有个张照片，现在人就是这是中华名菜，师傅您看呢，这个牛啊，活活的给它绑在这个，您看绑在这个就是铁架子上头，然后活扒它的皮，然后呢就是那个就是消费者呢站在这个旁边说我要这块肩膀上这块肉，然后您看这个牛虽然把它扒了皮了，它的眼睛还是睁着呢，那么就是不停的人类在折磨它，就是这样的饭馆火的不得了不得了。因为特别的贵嘛，它就是活宰牛嘛，然后它就一片一片的，就是我要这块，我要后边，然后这就活生生的就把它这一片一片的就吃了。人们为了这种口腹之欲哈，那您说我就是在想，师傅，那他现在作为这些人他的这些老板啊，或者说当时割这牛肉的这个人，那我就想，如果他要来生的话，我想会比这个。就是比现在这个牛应该还更加的惨烈吧， 是 受这果报吧？ 是的，是的。他这种残酷的话，必定堕地狱。地狱什么？地狱里面所受的报，就是他现在宰牛的那个报。你到地狱的时候，人家也把你小鬼把你绑起来，也是一刀一刀的来割。 要千刀万剐了。 对，没错。你怎么样造，将来你就怎么样受。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 绝对是自己负责任，这个里头没有人在惩罚你，这个境界是你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 师父，那您说他要在地狱被千刀万剐的时候，他就知道什么因果了？说因为我曾经 没错， 牛这样 他怎样对付别人，对付众生，将来自己就要受同样的果报。 那师父他会不会受完地狱报以后还要再拖成牛，然后 没错，那还债。 哎呦，太可怕了。 这也是地狱是果报，果报完了之后堕落在畜生道还债。所谓是你吃他半斤，你还他八两。懂这个道理还敢吗？不是吃他肉，吃自己肉，自己要还的。这些话现在人听到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等到他自己地狱像现前了，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古时候，不要说太久，抗战那个时期，60年前，那个社会淳朴，人心善良，对待这些动物，就是吃它，也讲求要让它少受罪、少受苦，所以说杀它的时候，一定是一刀就毙命。你多少刀去砍他多痛苦。 哎呀， 那都是还有一点慈悲心对待动物，不忍心让他受苦。你说回教他们吃牛羊肉，他不会到外面去买牛羊肉，为什么？外面的牛羊肉杀牛羊的时候手段很残酷，不忍心，所以他们一定是阿红。阿红他懂得怎样这个屠宰的方法让动物少受苦，这个都是慈悲心的。 我听说 那这像这种是等于凌迟处死啊，这个太残酷了。 凌迟处死就是一片 一片 一片 一片割，对啊。 哎呀， 这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事情，怎么可以干这个？你看那个牛睁着眼睛还看着， 您看着， 对，是啊，睁着眼睛看着，看清清楚楚的，你是他是你的仇人，将来就是不来报复。 师傅，您看这牛瞪大的眼睛，把这些人都记在了阿赖耶识里吧？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恨透了， 恨透了， 当然恨透了。到他来报仇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那现在师父，我想在这说一下，这个前些年就是这个疯牛病哈。我整理一下材料，我才知道疯牛病是怎么得的。就是这个牛啊和羊都是以草为生的，这些动物哈。那么人们为了提高就是经济效益嘛，让这个牛啊更就是。 长得快， 想尽办法，想尽办法，然后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是把这个死去的、病死去的这个牛、病死的羊的那种骨头，磨成粉，然后用这个骨粉，用它同类的骨粉代替它的草饲料。那么他想提高经济效益，可惜是意想不到的问题就发生了，就是牛吃了它同类的这几骨头以后就疯了，疯了的现象就是浑身抽搐，然后脑子像浆糊似的。那么人吃了这个疯牛病的这个肉，人也成疯牛病了。这个科学家说得了疯牛病死亡率是100%，非常可怕。所以那段时间疯牛病流行的时候，很多人谈牛色变，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这个简直是就是那段时间就是这个牛肉都不那个什么了。那么我由此我就现在有个社会问题，师父，我想给您先看一张照片。那么现在您看了没？ 这人都吃人了， 嗯、 这孩子是引产下来的。 嗯， 你看旁边还一把刀。 嗯， 然后这张照片呢，是这孩子引产下来的孩子在这儿，他是拿酱油给他酱了，然后旁边是佐料，师傅。然后这个您看看，这个这里头有鸡肉有什么的，然后还有这个孩子，这个引产下的孩子一点一点撕的这点肉往里吃。这个是煮那个引产下的孩子的汤，叫做人类说是大补。你看， 嗯， 你看，嗯，这一汤，据说我有一个朋友，他说，这个就是这一碗汤，就是人肉的汤，就是生，就是这个引产下来孩子的这汤，一碗汤，就是就这么一大碗汤，3万多块钱。然后呢，现在的根据这个引产下来孩子的几月份，比方说有个7月份有引产的，还有5月份，价钱都不等。最高的是好几万，好几万。我就是在想一个问题，师傅，那牛吃了它同类的这个这个骨粉，它疯了。那么人，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就我刚才说这种现象的，师傅， 跟疯牛病没有两样。这个人将来一定会疯， 将来一定会疯， 一定会有吃这个果报。啊，对他绝对没有好处。那个时间早晚啊，看他的业报不一样，决定有果报。嗯，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大灾难来？这个灾难不知道要死多少人。这种人心行不善的统统要走，一个都不可留啊！人到这个时候，除了上天之外，没有任何人能管得了人，法律失效了，道德也完了，伦理也完了，因果也没人相信，最后就上天惩罚了啊！上天的惩罚是自作自受的， 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 师父，就我那朋友跟我说，他说他认识的人哈，就是有的农村的那个，就是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夫妇俩专门干这种事情，就是说，有的店跟他订，您知道吗？就他们俩怀孕以后，然后可能到7个月或者几个月以后，然后就去做引产，然后那边人就等着他。他做这种，您说他拿亲骨任务去做这种，您说这个父母还有开这种店的老板。您说那果报得特可怕吧，师傅？您说 那都是地狱果报，而且这种在地狱里头出来太难了，那不知道要受多少罪。地狱堕进去容易，出来太难了，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那您说，就是这个孩子，就本身咱看那照片，这孩子，那他得恨心得有多大哈？ 对，是。 嗯，下面我说一下那些，现在很多，在医学方面，就是要做一些研究嘛，就用动物，鸡呀、猴啊、猫啊、小白鼠啊，或者是那个，就是尤其是猴子哈，人们就是，做那个神经的那种试验的时候，一定要拿猴子做实验，然后就是植入这种什么电击啊。什么呢？您看看，我也带来照片，您看这个猴子， 嗯， 被电击的就是这样了， 嗯， 然后您看这个猴子， 嗯， 痛苦万分，您看， 对， 就给它电击的时候，然后这个鸟也是， 嗯， 在劫难逃，给它做电击， 嗯，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我在这里我就特别想说，就是我们现在人都美容嘛，师傅，就是美容业的人，很多人用这个兔子的眼睛做实验。我要在这里头给大家念一下，就是兔子一直被用化妆品，就是在眼睛里头做刺激性的实验。那么他们把他们绑起来，强制的拉开下眼帘，滴入这种化妆品、清洁剂、发胶或者指甲油。那么在强迫的紧闭，让刺激性达到最强，然后使用至今，大部分兔子因痛苦挣扎，折断了自己的脖子，或者包括眼睛刺痛啊、溃烂呢、出血而失明，也没有任何治疗。然后实验结束以后，兔子就被杀了。师傅，您看看这个兔子的这些眼睛，您看看，您看看， 对， 您看看， 嗯， 很惨。 对。 那么我就在想哈，就是说人们为了给人治病，要让这些动物受尽了这样非人道的这种折磨。让动物们身心交瘁哈，那请问师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代替医学实验呢？ 有，在过若干年之后，人类这个疾病不需要用医药了，意念可以把病治好，无论什么病， 意念可以把人的病治好， 就是善念。 哦， 所有一切疾病都是从不善念头来的。你只要把念头改正，你身心健康，什么毛病都没有，包括癌症都可以治好。啊，夏威夷土著治疗的方法有没有听说过？ 你跟我说啥？ 这个治病的这个人出了好几本书，我看到了。这个秀兰博士上个月21号，来看我，他今年73岁。治病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跟现在物理学家说的完全相同。他是祖宗世世代代相传。啊，这个治病的4句口诀：我爱你，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很有效。我有一天的腿抽筋，我就摸摸他腿，我说我爱你，对不起，没照顾好，让你这个地方抽筋，请原�谅，感谢。我说了3遍就好了。 哦。 那么他替人治病，不需要跟病人见面，也不要药，没有处方，也不要打针吃药。他需要病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病历，就要这3样东西。治的方法距离几千里都有效，用念头观想，就中国讲的禅定，把病人呢跟自己想成一个人，我们身体完全融合在一起，不分你我是一体，观想成一体，然后讲你这个病例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用意念，完全用善念把这个病呢治好，对方病就好了。他治好几千个人都非常有效，这个现在在美国跟日本呢跟他学的人很多。最重要的就是爱心，你没有爱心你就做不到。爱心清净心，所以必须把自己心地恢复干净，他讲记忆，你不善的记忆，好的记忆， 统统的把它清除掉，让这个心恢复到零点能量点，就是心地干净，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真心，用这个真心来把自己有病的这些病毒的细胞统统恢复正常，病不就没有了吗？啊，所以用意念的能量来治疗。因为什么呢？身体是物质，物质从哪来的？物质从念头来的，没有念头物质就没有了。念头善，物质没有一样不善，念头不善，这个物质现象也都不善。这个原理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所以很有道理。他给我讲，我完全能理解啊。天地万物啊，跟自己是一体啊。爱心，我常常说是自信的原始点，是真心的中心，核心的核心，我们的真心核心的核心就是个爱字啊。你能够爱人，能够爱物，能够爱天地，这就是佛菩萨，这就是神圣啊。反过来什么都不爱，那就是魔鬼啊，那就是完全用爱心把病治好了啊。他每一天对一个病人要用半个小时啊，半个小时就是观想啊，口诀就这四句话：我爱你，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啊，就这四句话不断的重复半个小时，连续30天，这里没有问题，解决了，那边病人好了。啊，完全是念头。所以佛法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今天所有这些灾难都是不善念头所变现出来的。 那我们全球的人都用这种方法来治疗自己的疾病，那这些动物菩萨们就不会遭受如此的， 对，不错， 这个非人。 所以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最重要的因素在哪里呢？我们把好的教育丢掉了啊，西方人把宗教教育丢掉了。自从科学发现出来之后，西方人不相信宗教了，东方人不相信祖宗了，你就得受这个灾难啊。千万不要以为祖宗不懂科学，祖宗的智慧是现在人永远赶不上的啊。祖宗能发现这个爱，宗教能发现这个爱，科学家没发现。 那师父，现在网上最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那活抓来活熊取胆的那个这个新闻，现在比比皆是，现在就是热议这个话题。那么我看着一个报道，就是说这个熊啊被人类残害将近25年，然后就是说因为要活着取胆嘛，然后就把它每次取胆的时候特别痛苦，但是呢有些熊就受不了了，它就掏肚自杀，为了防止它自杀就给它在一个铁笼子里头永远它在禁锢它，然后呢在它那个肚子上掏个洞，然后就给它，你看，就是让这个熊不能动它，一辈子就一个姿势。那么您看 我让您看看这个，这张照片儿。您看看这张照片儿，您看就是旁边这个铁，就铁啊，都是已经锈的不得了了。然后这个不停的在血浓的，在你想10年20年这样的不停的在给抽胆汁，然后周都这个周围的这个皮肤都溃烂了，师傅，然后这铁都生锈了，已经腐烂成这样了。那么就一直在折磨他。那么，就是那我当时看了这篇文章的时候，当时我真是泣不成声了。我觉得我受不了那种感觉，说那个每次给他抽胆汁的时候，做钢刀的人们两个绳子一拉的时候，收缩的时候，就简直歇斯底里的哀叫，然后那个只见那个一滴滴的就流的那个胆汁，绿色的胆汁。那么就是当这个工人要对他的孩子，这个熊妈妈的孩子要实行这个，也要给他做这种从他胆里头要也给他那个弄带铁兜的时候，这个母熊居然用他粗大的掌子把这个挣断了。挣断了以后就疯了一样的就跑出来，然后这工人四处逃窜。当时这个作者呢，他也吓坏了，就觉得这个熊肯定要来了。他没有理会人们，而是直接奔着小熊，用他的爪子就想把这个铁钢兜子给拆掉，怎么也拆不掉。然后就尽量的把这小熊搂在他怀里头，然后就舔他，就好像拍拍，就像人一样的拍拍他。后来最后他就是一声长鸣，就泪流满面，一声长鸣，然后就把这个自己的孩子给掐死了。掐死以后，自己就像那个哭的声音特别凄惨，后来自己也撞墙而死。师父，我就是在想哈，就是说，那他就是说，他自己不愿受地狱般的折磨，也不愿让儿女受折磨，他这样去杀了他的小熊。师父，您说他这算杀生吗？ 他是爱他， 爱他哈， 对，不愿意让他受这个苦， 不愿意让他受这种苦， 对，这种太苦了，不，活不如死， 活不如死， 对， 生不如死。那师父，您看现在就是很多的那个中药里头哈，都有这些什么熊胆呐、啊？ 我跟你说，熊胆如果说是这个种方式取出来的时候，那他是怨恨恨极了，他决定是有毒。对人绝对不会有好处。 就这样取胆的人，就这个药都不能吃，是 不 是？是吗？ 啊，在这种愤恨、恼怒之下的时候，决定有毒。 决定有毒。 决定有毒。 师傅，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真的，我发誓，我觉得我要以后万一有点什么病灾，我看那药里真的有这样的。 对，不错。 就是这样的。 不错。 这个胆，我坚决不吃。我觉得简直是惨无人道，太痛苦了。他那个文章因为太长，我今天没法在这儿跟大家分享。我觉得真是太痛苦了。所以我觉得师傅，如果人们有了病了，那么一定会有植物性的药材会替代这种这。 对，现在我们对这个逐渐明了了。 嗯， 连植物性的药都不要了，就是把心理端正过来。 啊，植物性的药都不要，那些中药都不要了， 不要 是吗，师傅？哦， 哎，你看学这个秀兰博士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啊，你真正懂得佛法里面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身体是物质，物质是从意念产生的，念头能够主宰物质。我的细胞为什么在病毒？贪嗔痴慢疑。我今天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我这个细胞就恢复正常。 嗯， 只要把这个不善的念头、自私自利的念头、是非人我念头统统放下，你怎么会不健康？这个道理是真理，佛3000年前在经上讲的，现代物理学家证明了。啊，那这个秀兰博士祖祖相传呢，这个方法有效啊。啊，我们发现在饮食上 这是很多年前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那个时候学佛，7年啊，我在台中学李老师的这个饮食方式啊，一天一餐很简单，我体会到的跟老师来分享，人体力的消耗，我以为90%以上消耗在妄念上，劳心劳力消耗多不多？因为我看到李老师的工作量是一般5个人的工作量，那么大的工作量，一天吃一餐，吃那么一点点，他能够维持，这就说明心地清净啊。所以我的结论是，能量的消耗是在妄想杂念，妄想杂念越多，你补充就要多，不补充体力就不够啊。如果妄想少，心地清净，它消耗量就少，一点点就可以维持啊。我提出这个看法，老师同意，确实如此啊。那我们尽量不要去胡思乱想啊，非分之想的时候一流劈开，你身心健康，你不会生病啊。啊，生病的就是伤风感冒，自己生活起居注意一点就行了啊。所以人是可以保护自己的，上天给你这个身体，给你的健康，你自己应该保护，不能糟蹋啊。暴饮暴食那是疾病的根源啊。身体器官这么多，你只顾一个舌头，只让它舒服啊，吃味道嘛，就它感觉了三寸不烂之舌了，你为它牺牲自己其他的器官，这不叫愚痴吗？啊，我们爱的时候爱护身体每一个器官，爱护身体每个细胞，这叫真爱啊。啊，我为了贪图这个享受的时候造无量无边罪业，让全身都受罪，让灵魂都受罪，错了，大错特错。 我记住了您的话，就是说像这样，就是这取出了熊胆，它那里头不但不治你的病， 决定有毒， 反而害了你自己的， 有剧毒 是吧？ 一定有剧毒， 一定有剧毒， 有一定有剧毒。你看看人在临命终时，如果那个时候一念是发怒，啊，有怨恨，发脾气，就堕地狱去了。就那个仇恨多深呢，生生世世他都不忘记，他能饶你吗？不可能的事情啊！啊，你现在在走好运，他对你无可奈何，你的运衰了，就找来了。 师父，我有张照片，现在找不到了。就是说，他们很多熊这样抽了胆了以后，最后都得癌症了。那上面那个照片特别吓人， 嗯， 就他抑郁啊，是吧，师父？ 对， 他心情太抑郁了。 没错。 很多人说，杀动物，尤其是杀这种鸢飞软动物，小飞虫啊、苍蝇啊、蚊子、蟑螂等，就是拍死他们就拍死他们了吧，死了也好，也好让他们早点脱生畜生道，是这样的吗，师父？ 那你也有功夫才行。你真正能帮助他离开畜生道啊，那都可以，你没这个本事不行啊。 你没有这个本事，苍蝇蚊虫他也贪生怕死啊，你杀他他也报复你啊。 哦， 啊，真有这个本事行，有能力超度他啊，没有这个本事不可以这样做法。 那有些学佛的人说，肉反正也是被人吃的，被别人吃还不如被我吃呢，我还可以超度他们。所以有些学佛的人二三十年了还在吃肉，请问师父，这如法吗？这会这样会障碍他们往生吗？ 障碍， 障碍哈、嗯。 你真有功夫的人，他就不吃肉了。真有慈悲心的人，怎么忍心吃肉啊？尤其现在的肉，不干净。我觉得肉都带的有病毒， 这种说法想法都是错的，是吧？ 错 是吧？ 没有慈悲心，你看看，你要求往生，经上告诉你，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你菩提心没发出来啊，你发的那个心是贪心的，是贪嗔痴慢的心。贪嗔痴慢心念佛不能往生， 只是这些念佛的人、 啊对啊、 给自己找了个理由、 啊、往生还求往生还吃肉，哪有这种道理啊？怎么讲也讲不过去、啊、 师父，现在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青少年、 嗯、 自杀率简直现在就是不断的往上、嗯、往上升了、啊，您说这个自杀算不算杀生呢，师父？ 对，自杀的人非常可怜，这个是缺德了。 缺德？ 对呀，大不孝啊！父母生下来养你，希望你将来能够有成就。你自杀了，你让父母多伤心。这就是错误，这个就是罪过。你到这个人世间来，有使命。有责任。啊，你不负责。一切都放弃，选择自杀，错误。人活在这个世间不是为自杀的，哪有为自杀而来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苦难要承受，你能够承受，忍得过，境界就提升了。啊，人必须要在环境上叫磨练自己，顺境不起贪念，逆境不生怨恨，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这是道啊！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可以报效国家，都可以帮助社会，无论哪个行业。啊，世间有一句话说，人人为我，我要为人人啊，回报啊，我们衣食住行多少人共借，生活不容易啊，我们怎么能不负责任？所以每个人必须在自己本行做好，那就是报答。啊，社会是群体的，没有一个单独能够生存的，一定是一众靠众，所以大众全是恩人，互相有恩， 互相有恩， 对，互相有恩。啊，宗教是教育，啊，中国这两个字好啊。我们讲给全世界 各种不同宗教的人士听都欢喜啊。中国的宗有三个意思，宗是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教是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连起来就是人类最重要的教育。 哦， 最尊崇的教化啊，最主要的教学，这三个是主要的。我通常讲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个合起来意思多好啊。那现在宗教有没有把这个意思做到啊？这是宗教人士，我们把自己这一行没有做好啊，没有做好那就是罪过啊。我们接受大众供养，我们没有回报啊。啊，如果用乞讨、用这些东西来回报的时候，这人家说是迷信的啊。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在国际上与很多宗教往来，都是提倡宗教要回归教育， 宗教要回归教育、 啊、要回归教学啊。我说你们想想，这个宗教创始人都搞教育，释迦牟尼佛教了49年，穆罕默德教了27年，摩西也教了20-30年，耶稣教了3年被人害死，哪一个不是社会教育家啊？经典上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的教学材料啊，记录下来的。那我们现在后人来延续这个宗教，而把教学丢掉了，这是大错特错啊！所以社会人瞧不起你，认为你是寄生虫啊，你对社会没贡献啊。为什么过去那些圣人圣贤有那么多人尊敬呢？有道理，我们今天搞错了，所以一定要回归教育， 一定回归教育，教育太重要了。 对，宗教教育正好弥补现在全世界教育之不足，全世界教育没有伦理、没有道德、没有因果、没有圣哲的教育，宗教里的有这个东西，恰好把它补过来啊。所以宗教把教育搞起来之后，宗教对社会就贡献就大了。 师父，无限的感恩您。